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石景山区作为全市第一个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中心城区，计划实施森林生态体系建设、绿地资源管理、生态文化建设三大板块10项重点任务，力争在2021年实现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请听报道。 对标37项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指标，石景山区将实施10项重点任务，包括建设西山森林景观、建设永定河流域滨水森林景观，还将在长安街西沿线打造包括望景公园、新安公园、松林公园等13个公园的长安绿洲森林景观。利用留白增绿、建设小微绿地、口袋公园、森林社区等方式，到明年年底，全区实现居民出行500米就能看到公园绿地的目标。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局长毛轩说：“ 把森林引入到社区，我们希望社区的林木覆盖度达到40%以上。就绿色量来说，一棵大树要顶很多草坪，养护成本又低，林荫覆盖的下面还有一些空间，你还可以在里面活动。明年我们是想建10个森林社区。” 石景山区还将建设沿永定河、西山和东部城区的城市慢行系统，串联起全区的20个重要公园，形成绿色环链，使居民每万人拥有绿道超过500米。毛轩表示：“ 我们把旅游步道、健康步道和我们的绿道三大道进行结合，把我们的山水城大型的绿地整个连起来，穿行在绿地之中的慢行系统，有人行的，有自行车的。现在在做一个大的规划，我们3个内环，42公里的外环，大概一个马拉松，我们想达到的目标呢，就是山水融成、绿树环绕、林园镶嵌、水清林茂这样的一个宜居森林之城。 明天在美丽的大运河畔，通州区将举办2018北京徒友嘉年华暨通州区徒步大会，徒步线路全程16公里，徒步爱好者既可以徒步健身，也可以登上观景平台，远眺千年大运河和美丽的城市副中心，感受通州的巨大变化。从昨天开始，首都机场各停车楼新增停车费提前支付方式，旅客可以用手机微信、支付宝客户端扫描车区内的提前支付二维码，在提前支付页面输入车牌号，确认进场时间、停放时间及收费金额之后进行停车费支付。再来关注一组图书信息，由何小新、罗娟两位学者合著的《时光之魅：欧洲4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近日出版。两位学者花了几十年调研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的500多处历史建筑和近现代建筑，拍摄了1000多张图片，绘制了近200幅示意图。儿童文学作品《正阳门下》近日出版，这是作家史雷的一本新书。史雷的创作计划里，北京系列总共有4部，其中已经出版2部《将军胡同》和《正阳门下》。这4部作品以一个家族为脉络，故事的时代背景将贯穿近百年的中国现当代史。儿童读物《爸爸的池塘》近日出版，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在深夜被爸爸叫醒，两个人收拾东西一起去池塘钓鱼。他们钓鱼不是为了探险或玩乐，而是希望通过钓鱼改善家人的伙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气温回升，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只是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在周六的下午，欢迎您来到诵读小站，咱们一起来读读好书，品品美文。我是诵读小站的主持人静乔。今天啊，光临诵读小站陪大家一起读书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著名的文化学者、北京阅读形象大使崔代远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崔代远先生其实是咱们诵读小站的老朋友了啊！咱们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在诵读小站跟大家分享过一套书，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带领着大家从这套书当中去走进了国学大师的文学世界。那在中秋节呢，咱们还做了一场线下活动，您给大家讲了讲过中秋的这些习俗，哎，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那今天呢，咱们来到诵读小站，要跟大家分享点不一样的。我也知道您啊，除了是咱们有很多的身份，阅读大使，然后也是咱们出版社的编辑，那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呢，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所有的读者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身份，就是您还是一位美食家。您也出版了很多像京味儿啊、京味儿十足、吃货词典这些有关美食的书。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跟大家聊聊您再版的这本京味儿这本书。这本书是再版了，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之前出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京味儿这本书呢，应该说是我出版的第二本书。朋友知道我是老北京人嘛，同时呢又比较喜欢琢磨吃，是吧？所以呢就在朋友的鼓励之下呢，写了一本书叫京味儿，应该是得有8-9年前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呢，很多朋友呢喜欢，因为它写出了最接地气的那种北京的感觉。它是按照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北京人的这种饮食风俗为线索构成的。这本书呢，应该说是再版了大概得有个8-9次。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本书的增订版。增订版呢，还是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它是在原来京味儿的基础之上呢，首先呢，增加了大概得有个8-9篇文章。这8-9篇文章呢是原来那本书里头没有的。再有呢，这本书呢是精装的，因为很多朋友呢就反映说原来那本书啊都看烂了啊，看旧了，哈哈，这样。那么所以呢，这本书呢咱们就出这种精装硬壳了。再有呢，很多朋友反映原来那本京味呢字比较小，不太适合老年人阅读，是吧？现在呢我眼睛已经也花了，所以呢这本书呢字号呢比原来那本呢相对来说呢要大，就看起来呢更舒服。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这本书就像是咱们很多喜欢他的读者的一个老朋友，这几年来一直看着他，而且这里面讲到的是春夏秋冬，所以说咱一年四季呢都能拿出来，只要自己想着这个时节该吃点什么东西了，咱要在这本书里面去找一找。不过我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哎，京味儿是一本菜谱吗？其实不是的，咱讲的是这些美食背后所蕴含的文化。 饮食的书呢大概其呢分成三类， 一类呢是菜谱，这也就是大伙儿最常见的。 对，工具书那个。 对，说实在的，这几年啊，菜谱啊不怎么时兴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视频了， 对， 是吧？有网络直播了啊，再也不用看着这个字儿啊，然后看着这个加盐少许，加什么几克才这么做了，是吧？所以现在呢，有更直观的方式。第二类呢是什么呢？导吃地图，就是说我到哪儿去吃什么，到哪儿去吃什么。 对。 那现在更简单了，现在也不用看导吃地图了，直接您打开手机，直接一点，你就检索出来了。 而且听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也能知道。 哦，是吗？还有这个功能，太好了，那我以后也关注一下。 对。 啊，第三类呢，主要是写饮食背后的情感和故事，或者说是饮食所蕴含的文化。我觉得呢，京味呢，就是这种，它主要呢不是菜谱，也不是导吃地图，他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蕴藏在这些个纯北京风味后面的这些个情感，这些个故事。 那我们翻开这本书呢之后发现，就像崔老师刚刚说的啊，咱们是春夏秋冬按照四季来给大家介绍的每一个季节应季的美食是什么。 北京呢它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所以呢北京人的饮食呢特别讲究顺四时。什么叫顺四时呢？就是说在春天吃春天长出来的这些个食材啊，那么在冬天呢吃冬天能够找得到的这些个食材啊，这些个反季节的食材呢不是说不能吃啊，现在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棚技术啊非常的好哈，但是呢它从文化传统上来讲呢还是有一点别扭，是吧？ 对，哎， 咱们还是应该呢按照老祖宗的这种规矩啊，讲究顺四时。所以呢京味这本书呢就是按照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为线索，讲的呢是北京人四季的吃食。实际上讲的也不是吃食，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北京人的生活态度，北京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在第一版京味的封底呢写了这么一段话，今天呢我还把它原样的引在了新的这版京味增订本的后头，我也在这儿啊想跟大家分享一块，就是说什么呢？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最简洁的方法呢就是瞧瞧他们吃点什么。北京人注重体面，讲究礼貌，无论贫富都不能失了身份。反映在吃上，无论是宫廷御膳还是市井粗食，都蕴含着真正的手艺。京味所记录的是那些唯有北京才有的最地道的北京滋味。京味所要传达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吃食的正宗做法或吃法，甚至呢也不只是那些已经或正在消逝的京城的老字号、规矩、实诚和雅致，更是一种北京人所特有的生活态度、为人处事的方式，它构成了地道的京味文化。这种生活的艺术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您这带着京腔京韵的把这段话读出来之后呢，更让我们想要打开这本书去看一看这里面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吃食。那咱们既然说了这个是一年四季要根据时令来吃东西，现在呢已经是深秋，这周是刚刚霜降，也是马上到冬天了。那咱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本书里给大家推荐的冬天最适合吃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呀，这老北京冬天呀最适合吃大萝卜。那么在京味的增订本里头呢，冬天这块啊增加了一篇什么萝卜赛过梨。你看咱们不是老听人说萝卜赛梨，萝卜赛梨，没有说梨赛萝卜的，是不是 啊北京人啊冬天啊喜欢吃大萝卜，但喜欢吃什么萝卜呢？您可以翻开京味这本书看一看。 那我们也给大家读这其中的一段，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萝卜赛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咱北京人常说呀，萝卜赛梨，可并不是所有的萝卜都能和梨相提并论，分庭抗礼。白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小萝卜，只是萝卜，远远不敢跟梨攀比。能跟梨叫板的萝卜只有一种，那就是心的美。心的美是一种北京特产的水萝卜，长相敦实，青皮粗糙，底下呢拖着根毛茸茸的小尾巴，看上去其貌不扬，可您要是横着一刀切开，立马眼前一亮，紫红的萝卜心，水灵的闪眼， 放射状的纹路美艳如光芒，单凭那颜值就足以赛过各种各样的梨。若论滋味，那大冬天咬上一口冰凉的萝卜茬儿，就跟那冰柱似的嘎嘣脆，那股爽的劲儿啊，比存放了好些日子的梨呀，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从前一入冬，水果店里的果子眼见的就变少了，货架子上就那么几种苹果呀和粗笨的雪花梨，那大概是啊又还没下来呢，只能先用红枣啊鼻涕啊占住了果子的位置，顶多呢再把几把不分季节的香蕉摆在那儿，那已经就算是金贵的不得了的细货了。馋水果怎么办呀？您甭去水果店，就大街小巷里买个心里美大萝卜的铺子上买两个回来，又甜又脆又便宜，败火通气，赛过各种的梨，真称得上是平民水果。那三九天西北风干硬干硬的，天色暗淡之后吹的那电线杆子上的电线柔柔直响，打的人脸上啊就跟那小刀子似的，大冷天的谁也不愿意出门，不是？可这时候如果伴着风声听见那么一嗓子萝卜赛梨喽，辣了包换，肯定能有人冲出街门，一路小跑寻声而去。心里美的诱惑力不可阻挡，卖心里美的常常推个自行车，后货架子上一边一个柳条筐，筐里装满了土里土气的大萝卜，滚圆肥大，绿缨子，青肚皮，小尾巴透着一股憨厚劲儿。卖萝卜的小贩多是京郊土生土长的农民，头上顶着耷拉着耳朵的栽绒帽子，身披着一件旧棉袄，扶着车把的粗手已经冻得通红，两腿时不时跺几下，扬起一阵尘土，冷啊。见着有人来买萝卜，那小贩几斤冻僵的眼珠里闪出了光，一只手从筐里摸出一个圆滚滚的心的美，拖着高举起来，另一只手的食指弯成个钩子，当当一敲，为的是证明自己的萝卜好。如果那声是脆上的，切开之后肯定一咬一汪水，如果那声发闷，那八成就糠了，你赶紧啊得给我换一个，直到敲出个脆的来。他掂着那个挑好了的脆萝卜，憨憨地笑着，很有成就感地问您，切是不切？你要说句切，他立马麻利地抄起一把长刀，拖着萝卜尾巴连削带刻，刷刷几刀，长萝卜缨子的一头就雕刻出了一个莲花瓣似的萝卜座，然后照着中间的红瓣横几刀竖几刀，变戏法似的削出了一簇水晶柱，松而不散。您顶着寒风捧回家，顺势掰开，就一根一根含着冰线的紫金棒，您家里的人无论长幼，每人分上一根，透心凉，赛冰糖。土气的萝卜吃出了花，这种艺术的吃法别说梨了，怕是所有的水果都望尘莫及的。要是再加上一杯热茶，嘿，那就应了那句俏皮话，凉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为什么呀？因为打嗝通气特舒坦。不过呀，气倒是通了，可打出来的嗝实在是味道不佳，最好啊避回来点旁人。心里没好吃可不只是因为漂亮水灵的瓤儿，那层绿萝卜皮不起眼不是，可它照样好吃，而且可以做出一道既漂亮又顺口的小菜，呛萝卜皮。削去萝卜皮表层，斜着下刀削成薄薄的月牙片，每一片上都是红白绿三色相间，看着多顺眼呀！拿盐爆烟了，拌上糖和香油，浇上滚烫的花椒油和现炸的干辣椒，就成了一道清口的小凉菜，可以下酒，可以喝粥，吃起来微微的辣，隐隐的麻，咬一口咯吱吱响，那脆生劲儿啊，那就甭提了。若论味道，清爽利落，绝不拖泥带水。最后，还剩下一块切下来的萝卜头， 不能吃了，那找个饭碗放在里头，倒上凉水泡上，在窗台上摆着，让他汲取了那一缕冬日暖阳。一转眼，萝卜头不知什么时候滋出了两三个芽胚，从嫩黄到嫩绿到深绿，到长出一簇嫩绿的叶子，过不了多少天，竟然长出了一片袖珍的森林。兴许啊，就在哪天的早晨，您忽然发现那袖珍森林中竟然抽出了一只花苞，静静地开出了几朵白色的小花。小花不香，却带给憋闷的屋子里的人那么一丁点儿难得的盼头。 刚刚崔丹远先生为我们朗读的就是《京味增订本》当中的一篇文章《什么萝卜赛过梨》。这一听啊，萝卜还真的是浑身都是宝，而且还可以有多种的吃法。切了皮儿的萝卜能当水果吃，萝卜皮儿还能拌凉菜，那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不用说大家也都能想到了。不过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您刚刚在文章当中啊特别有画面感的描述了在冬天怎么到大街上去买萝卜，而且卖萝卜的人呢他也是身怀绝技，您跟他说我要这根萝卜之后呢，马上也就能给你切出来，而且切的也是特别有花样。我就很好奇，这是您的真实经历呢，还是您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呢？ 其实这用不了多少年前就有、就是天冷的时候骑自行车，然后一边一个大筐，就是京郊的农民嘛，自己家里种的萝卜，之后呢就到城里头来卖啊。这种场景在过去经常看得到，说实在的，我就前几天我还真到了一下，就平谷也不太远，我干嘛去了？我拔萝卜去了，就到地里拔萝卜，倒不是心里美啊，是白色的那种大白象牙萝卜，拔萝卜挺让人愉快的。拔完了之后，我送给我老母亲吃了，她吃得很开心 啊。现在是找不到这样的，但是咱们如果能在秋天这个丰收的季节去到农村去感受一下这个拔萝卜，到冬天的时候呢，甚至你可以把你拔的这个萝卜就是储存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再吃，这个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仪式感。就是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黄瓜，还有这种西红柿啊，这种新鲜的蔬菜。但是我们提倡在哪个季节吃哪种菜，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 没错，而且拔萝卜特别有成就感。你本来地皮上就是一簇一簇的绿叶， 对， 之后你得使劲拔呀拔呀，然后拔出一个大长萝卜来。还有啊，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你看现在人啊都怎么说啊，比较注重健康啊，老妈这个菜啊打了没打药啊， 对， 是不是那个菜啊有没有污染啊，是不是大伙都有这种想法吗？萝卜没有，萝卜没有打药，萝卜在地底下它怎么打药， 对， 是吧， 更健康， 而且它也犯不上，是吧，啊，你说为这个萝卜你专门是弄了点什么激素啊，这种不可能。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呀多吃萝卜。 对，而且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正好是下午2点，大家这个周六嘛肯定是跟家人朋友聚会会大吃一顿，可能这会儿有点腻，那我们刚刚给大家读的这一段心里美萝卜，哎，咱们北京话叫 心里美萝卜， 心里美萝卜，来分享给大家。特别后面那个萝卜皮做的小凉菜特别的清凉解腻啊。 对它，你别看它便宜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地道的北京小菜。你比如说你喝个酒啊，然后甚至于你就个窝头啊，都很好吃的。 啊，是不是咱们北京人对萝卜白菜这冬天的这种食材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呢？ 因为是这样，在传统上啊，北京冬天没有什么菜。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北京冬天就那么几个菜，大白菜，这大伙儿知道是吧？原来呢，我也写过大白菜俗中雅啊，包括什么呀？这个萝卜啊，包括胡萝卜。是吧，啊，那这就属于主菜了。你说土豆白薯，你说它是菜吗？其实它也不是菜， 它 是对它还是比较偏向于主食的。 嗯， 再有呢就是各种干菜，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季节啊把这菠菜啊，你买回来干嘛呢？给它稍微一烫之后晾干了，晾干了之后呢，等到冬天最冷的时候啊，把它搓碎了，拿那个炖肘子的那个汤啊和成了泥，然后包成了饺子，这就是老北京一种很有名的饺子，黑菜馅饺子。是过去旗人吃的啊，属于一种很讲究的吃法，这也是一种吃法。再你比如说呢，这个这天呢你可以买茄子啊，切成了干儿，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蝉声，它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周六为您播出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诵读小站的节目主持人静乔。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是著名的文化学者、北京阅读形象大使崔代远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今天呀，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您再次出版的增订本的《京味儿》这本书。这本书我们在上半段呢也跟大家聊了，其中提到的冬天要吃的心里美萝卜。那其实在这本书里啊，不光写了四季的应季食材，然后吃的这些饭菜美味佳肴，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特别有的最大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咱们北京啊，既有宫廷御膳，又有市井小吃。其实这两种呢也代表了不同阶层的文化，但是到现在吧，我觉得是大家有点弄混了。您就说到这个饭店点菜都是这个北京菜，那哪道菜是原来真的是宫里皇上太后吃的，哪道就是咱们平民老百姓吃的也不知道。 嗯，是这样啊，大伙呢来北京啊都经常想吃吃宫廷菜啊。 嗯， 其实呢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想法，就是我们说的宫廷菜呢是清宫的菜，而不是指唐宫的菜，不是指宋宫的菜，是不是啊？啊，因为唐宋离我们太遥远了，到底吃的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是吧？那么清宫呢，好像离我们很近，包括近几年的这些个各种电视剧啊， 对，最近特别火的电视剧都是看皇上妃子们吃什么， 是吧？都是这样，而且呢，这个特别有神秘感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想吃宫廷菜。关于宫廷菜，其实有很多误区哈。首先就是这个宫廷菜是什么？这么说吧，现在在世的人没有一个人见过。是不是1911年就中华民国了嘛，是吧？啊，那么宫廷菜是什么呢？我们都是通过文字啊，我们通过这种传说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资料呢能够知道的。关于宫廷菜是什么呀，咱们先不谈啊，咱们讲几个吃宫廷菜的规矩。这个呢是确实有记载的。你比如说啊，首先你看，如果说哪个菜是皇上或者什么慈禧喜欢吃的，你就注意这个字眼啊，喜欢吃的， 它一定是假的。道理很简单，你看啊，当时呢有一本书啊叫《皇帝起居录》，就是这个皇帝啊每天他一日三餐，他吃的是什么，他干了点什么，记得一清二楚的啊，因为他是为了安全，但是从来不记载皇帝喜欢吃什么，包括皇后喜欢吃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最高的机密啊，一旦是有人知道了他喜欢吃什么，他就可能带来某种危险。 哦， 我们大伙儿都可以理解这件事儿吧。 嗯嗯。 包括你看哈，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叫《火烧圆明园》。 嗯嗯。《 火烧圆明园》呢，拍的特别真实。演那个咸丰皇帝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一大桌子100多道菜哈，当时我们就说，这皇帝他也是人啊，他这胃也没那么大呀，是吧？ 是。 他吃得了那么多吗？哎，后来我发现这事儿是真的。为什么呢？这不是说皇帝他真吃100多道菜，他搁哪儿啊？是因为上那么多道菜，他自己随意选，他不让你知道他爱吃什么，是这个目的。 哦， 所以真是上那么多道菜，但他可不是每个菜都吃， 而且他也不一定昨天吃的菜今天就再去吃那个菜。 对对对对，所以是一定不能记载他喜欢吃什么的。还有一个规矩，根据清宫的规矩哈，皇上吃哪个菜，比如说这个菜吃了一口，他可能觉得不错，他也许会吃第二口，但绝不能吃第三口，这是有规矩的。看原来有一个电视剧叫《末代皇帝》，那个小皇帝溥仪，他吃一个菜，他就爱吃嘛，小孩嘛，加了一下又加一下又加，完了边上那个太监就咳嗽，就不能再动了， 也是为了安全， 也是为了就是让你不知道他喜欢吃哪个菜。所以现在凡是讲说皇上爱吃哪个菜的，一定是假的。 哦， 但皇上吃过哪个菜是有的啊，有记载，因为他整个的这个叫膳单都是在的嘛。就你比如说他做过什么菜，做过什么菜。咱再讲清宫的菜有几个特点。首先，清宫的菜多是什么呀？火锅子，煮的，焖的，溜的这种。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到故宫去看你就明白了，御膳房离皇上待的地儿很远啊，即使是他在乾清宫办公的时候，那都离着很远很远。你这菜呢，他得端过去，端过去他可不是立刻吃，还得尝膳呢， 对， 是吧？咱们大伙儿不都知道吗？ 对对对， 是吧？ 现在有太监、 对呀、你这儿要做一个这个爆虾是吧？什么爆羊肉，你这爆出来之后，到那儿口感就不行了，是吧？它就肯定不可能是这种菜。还有呢，你看这老照片啊，是流传下来的。当时他怎么送菜呢？是一个太监拖着一个盘子，上头有一个铜的一个大罩子罩着。是这样，然后到冬天呢，他有那布把那锅子围起来，就是为了保温。因为大伙儿知道那个时候北京是很冷的，特别是清朝的皇帝是满族来的，他经常是在这种冷的环境里生活，所以他吃的菜首先他得考虑保温。是这样的，所以清宫的菜一定没有这种爆炒的。你说什么这个拔丝冰壶不可能，皇上绝对没吃过这道菜。 到皇上面前都成一坨了。 是吧是吧。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宫廷菜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它基本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蒸的，煮的，熬的，溜的，烩的，基本上是这路东西比较多。 对，那还有一个规矩，就是皇上他吃饭之前一定是有一个太监给他布菜，给他夹过来的。 对，他一定不会自己干这件事，包括吃螃蟹。你比如说现在秋天了吧，现在很多人就在讲吃大闸蟹了嘛。首先皇上一定没吃过大闸蟹。为什么呢？过去北京都没有大闸蟹，大闸蟹是江浙一带的，那个时候的运输条件不允许，它运不到北京来。当时北京吃的是什么？叫盛芳的螃蟹，天津盛芳有那么个地儿，它也产螃蟹。这个螃蟹当时在北京很有名，但是我就前几天还问了一个京伦饭店的厨师，他就应该在11的时候吧，专门找了这个地儿，他想找这个螃蟹，发现那儿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再找得着这个盛芳螃蟹了。那么包括皇上吃螃蟹，他仍然是别人伺候着，别人给他搅，然后把那肉包括螃蟹腿的肉抛下来，然后给他吃，是这样。 那这就没有吃螃蟹的乐趣了。 是吗？ 对呀、 您觉得那应该举着是吗？ 这个吃螃蟹 十熬八九。 这吃螃蟹就是你在掰它剔出来那些肉，这吃着才有乐趣呢。所以这个吃宫廷菜，就包括咱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确实是不太符合历史。 对。 有对我让我们产生了一定的误解。那我们今天也是揭开了几个谜底，知道皇上原来没有最爱吃的菜。这当皇上呢也是挺辛苦挺不容易的。 另外还有一个，皇上吃饭是分餐制。 啊，一个人吃一个人自己的，没有一大圆桌子的。 那就是皇上一桌，然后底下的嫔妃每个人单人， 每个人一份，每个人一份啊，都是这样的分餐制的。 那咱们这本书里面也专门有一篇是讲到了咱们宫廷礼仪还有宫廷菜的这篇内容。 谈不上礼仪吧，就是讲一些个关于宫廷菜的这种典故，包括对于宫廷菜认识的一些误区啊，叫餐厅里做不出宫廷菜。 那我也给大家读这篇文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片段。清末民初，大批御膳房的厨师流到社会上的饭庄酒楼谋生，也就把宫廷菜的一些技法和理念传到了京城民间。而那些能够往来于此的顾客，大多受了八旗子弟的熏染，依然是慢悠悠的听戏，慢悠悠喝茶，慢悠悠遛鸟，行动举止间透着一股特有的咸味儿。花大功夫做出来的宫廷菜，既能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也又迎合了食客的兴致，结果往往是头三天就把桌定下了，各大庄馆一片红火。他们不是来充饥的，更不是来谈事儿的，他们就是来吃菜的。至于那些昔日离宫廷很近的旗人，尽管一夜之间变成了平民百姓，生活所迫，让他们的食材越来越便宜，但那份做起菜来的精致劲儿却依然挥之不去。他们打小就觉得菜就得这么个做法，简单了那叫偷奸耍滑。结果一度带动的京城从上到下的餐桌上都飘散着一种悠然的气氛。炸一碗老黄酱要花上一个多钟头，咕嘟锅麻豆腐能蘸到腿发酸，即便是做酱瓜肉丁、醋溜白菜、烧茄子这种家常菜，也都讲究花上漫长的功夫。这些虽是平民菜，却隐约映衬出宫廷菜的影子，这就是京城里曾经特有的一种生活态度。咱们刚才聊的和读的是精致的宫廷美食，在北京还有就是市井粗食，当年的平头老百姓所创造出来的美食。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卤煮还有炒肝。如今啊，很多外地朋友来到北京要寻找吃地道的北京小吃，那也就会寻找这两样。 是这样啊，咱们挨着说这个卤煮跟炒肝啊，首先呢，这两种小吃呢，你要按过去传统啊，它都是这种干粗活的人吃的。你比如说这个拉车的呀，扛包的呀，就是劳动人民吃的。所以呢，它确实是口比较重。因为什么呢？这种干力气活的人他出汗多呀，他口本来就比较重，这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说呢，油比较大。啊，你比如说卤煮是吧，现在很多人知道哈，外地朋友呢可能不知道哈，卤煮其实就是猪下水啊。那么这里头呢有什么猪肠的猪肺啊，就有这些东西。有的人呢可能他不习惯或者不喜欢吃这个，那您就千万不要点这些吃食，是吧。不过呢说起卤煮呢，其实卤煮它的出身很高贵。卤煮呢它是当时乾隆皇帝下江南从扬州带过来的。从扬州带过来，当时不是卤煮，他到扬州一个地方叫安澜院。安澜院呢这当官的呢就是请他吃那个什么呢，就红油赤酱的这种大肉。他吃的挺高兴，吃的挺高兴的当官的说呢，那就把这厨师送给你啊，让他跟你到紫禁城里去啊，给您服务，就这么个意思。这么这个厨师呢就叫张东官，很多朋友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这个人，张东官嘛。之后呢他来到北京以后呢，就在御膳房呢专门给他开了一个灶，因为他是从江苏来的，所以这个灶呢叫酥灶。那么这个灶里头做出来的肉呢就叫酥灶肉，做出来的鱼就叫酥灶鱼了。这样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卤煮的前身，但是呢它不是这种就下水，它是真正的五花三层的大肉切成了薄片。那么吃的时候怎么吃呢？加烧饼吃。实际上你就可以理解成一种烧饼夹肉。但那肉不是烤的啊，它应该是一种炖出来的。到了清朝的末年呢，这种吃食呢就已经流传到民间了。可是这个时候呢，等于这些个旗人呢他已经比较穷困了。比较穷困他就吃不起五花三层的大肉了。那怎么办呀？他就把这下水啊煮吧煮吧，调料呢也不搁那么丰富了。那么卤煮小肠就这么诞生了。这个呢叫卤煮小肠。卤煮小肠现在很多地儿还能够看到这个招牌，卤煮小肠。那么再后来呢他就更穷了。